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昨天呢，咱们的节目聊的是被网友调侃为华语歌坛最拖专辑女王蔡依林，是吧？那么就是这个专辑说了好久，但是一直不发。那么其实呢，在欧美歌坛也有这么一位拖延发行专辑的女王，那么她呢比蔡依林还要狠。蔡依林呢是四年才发专辑，那么这位女歌手的新专辑距离上一张呢已经过了五年了，但是现在呢只是发了主打歌。那这位是谁呢？艾薇儿。当然了，说她脱专只不过是歌迷和网友的一种调侃。那关注过她的朋友呢也都知道，她这几年呢不怎么公开露面，主要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过呢，值得庆幸的是，这位给无数歌迷带来快乐的女歌手还是最后成功的战胜了这样的病魔。所以说呢单单就这一点来说哈，我们就真是值得为他鼓掌叫好，真的是值得努力和原谅他。这个专辑隔这么久还没有推出来，那么而且呢他今年真的以实际行动宣告回归歌坛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艾薇儿。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预告。那么在12月31号呢，北京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晚10点呢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的精美奖品。第一个就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第二个就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艾薇儿的她的名字的英文拼写是 AVRIL， 和英文当中的四月很像，那四月是 APRIL April 是吧，那两个单词呢只是差了一个字母，但其实呢艾薇儿的名字就是四月的意思，拼法不一样，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呢源于法语不是英语。那他的老爸呢是有法国血统，而且呢懂法语。但其实呢艾薇儿是在9月份出生的，可能爸爸呢就希望他能够像人间四月天那样美好吧，所以说就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艾薇儿的清白。 Waking up, I se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and now it's so great. Slowing down, I look around and I'm so amazed. I think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that make life great.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about it. This is the best feeling. This innocence is brilliant. I hope that it will stay. This moment is perfect. Please don't go away. I need you now. And I'll hold on to it. Don't you let it pass you by.So safe, not a single felt here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and now it's so clear. Feel calm, I belong, I'm so happy here. It's so strong, and now I let myself be sincere.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about it. This is the best feeling. This innocence is brilliance. I hope that it will stay. This moment is perfect. Please don't go away. I need you now. And I'll hold on to it. Don't you let it pass you by. It's a state of bliss you think you're dreaming. It's the happiness inside that you're feeling. It's so beautiful. 清白来自艾薇儿，她呢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呢一直梦想就是要当一名歌手。十五岁那年呢，她就获得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在渥太华的一个电台歌唱比赛开始了，然后她呢参加并且脱颖而出，她呢得以和当时当地最著名的乡村女歌手仙尼亚唐恩一起同台演出。那么第一次登台呢，台下的观众就20000多人。艾薇儿呢也算是从小就见过大场面的人，但是呢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却一点也没有怯场，而且流露出一股非常自信而且又非常自我的劲头。她呢甚至在演出之后对着仙尼亚信誓旦旦的也说，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著名的歌手。继续来听歌，来自艾薇儿，当你已经远去。 Needed time on my own. I never thought I'd need you there when I cry. And the days feel like years when I'm alone. And the bed where you lie is made up on your side. When you steps that you take. 尼已经远去，来自艾薇儿。那么和仙尼亚·唐恩同台演出之后呢，艾薇儿就开启了自己的歌唱道路。不久之后呢，他就获得了美国大名鼎鼎的音乐制作人，曾经为玛利亚·凯莉、瑞哈娜和詹妮弗·洛佩兹制作歌曲的安东尼奥·瑞德的邀请。于是乎呢，这个15岁的少女一个人背着一把吉他就来到了美国，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音乐梦想。这就开始了，15岁的少女哦。继续来听歌，来自艾薇儿的《超复杂》。 It's all been done before. And if you could only let it be, you would see.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When we're driving in your car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one-on-one, but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rou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you look like a fool to meDressed up 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s at.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your pose. Take off all your preppy clothes.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when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a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you look like a 超复杂，来自艾薇儿。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再次提醒各位，在12月31号，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特别直播会在当晚的迎来高潮，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会有奖品送给各位。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第二个就是由斯凯勒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勒。刚才呢，我们来分享了一首很经典的艾薇儿的老歌，叫《超复杂》哈。那么大概呢，有才华的人可能都会信心爆表吧，不知不觉就会来到。那么艾薇儿呢，却没有新人歌手那种不得不被公司和制作人掌控的这样的阶段。他呢，好像从一开始就秉持的是我的音乐就该听我的这样的创作态度，就很硬。那最开始呢，瑞德想把他做成民谣歌手，那就被艾薇儿给否了。后来呢，想让他走抒情流行的路线，也被否了。 艾薇儿心里呢，他就觉得音乐就该是我自己的心声，那他呢就选择做了一个摇滚女歌手。那在当时的欧美乐坛是相对比较冒险的决定。那么当第一张专辑全部录制完成之后呢，分歧又出现了。公司呢想用他的那首著名的单曲《绝不平凡》为专辑命名。那么其实呢，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很好理解，因为当时的唱片呢还都是在实体店里出售的，是吧？一张专辑的名字如果叫这个《绝不平凡》，那看起来就很吸引人嘛。但是呢，艾薇儿呢却坚持把专辑命名为 Let Go， 放手。那么这是一个可能会触动少数人，但是呢在大多数人眼里根本就没有信息量的一个专辑名，显然呢不会像那样成为一个爆款的标题，绝不平凡。那艾薇儿呢没有妥协，专辑是他自己的，写着艾薇儿拉维尼的名字，他呢不希望被任何人来定义。结果呢 Let Go 一炮而红，全球销量高达2000万张，稳坐世界女歌手历史单张销量的前20，非常牛的一个成绩了哈。那么专辑当中的众多歌曲都成为了被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分享 Let Go 的同名主打歌。 I pass a dirty man, walk up the staircase that leads to my hotel. I'm living at a fancy hotel, yeah, yeah. Then I will go up to my room, fixate on what's the deal. I'm alone again. Then I will crawl into the bed and call you up. Let Go 放手，这是艾薇儿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公司呢本来想用另外一首歌来作为这个宣传，就是绝不平凡。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吧。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Is it enough to

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艾薇儿，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夹心饼干说，艾薇儿一个带我进入欧美音乐的人，还记得第一次听这个清白，看到了沙滩阳光，让我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挺了过来，现在再听他的歌，只希望他以后一切安好。易先生说，最喜欢的就是清白，当初呢还是因为喜欢的女生而关注艾薇儿，那一次呢他在 KTV 里唱了艾薇儿的 Hot， 后来得知他很喜欢艾薇儿的歌，我就把艾薇儿的歌都放在了自己的手机里，后来呢这首清白就成为了自己的最爱。那么那个时候的女生呢，喜欢的女生对于这首歌呢不是那么的热爱，我们不同的地方，后来才发现好多呀，不得已就分道扬镳了。深情的白羊座说，当时上学时买的第一张正版 CD 就是艾薇儿的，那可是我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可想而知有多么喜欢他的音乐了。空灵的歌说，网上流传心仪的歌手名单里有他，虽然说这个消息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我当初看到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好吧，在进行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开始呢，还是再次跟大家提醒，在12月31号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的特别节目会有一个全天的直播，那么在当晚呢开始我们的特别直播，欢迎各位呢这个一起来收听关注活动，而且呢还有礼品送给各位，那么就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还有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呢就选斯凯乐。好，我们说回艾薇儿，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也说了，艾薇儿呢凭借专辑《Let Go》放手大获成功。2年以后呢，第二张专辑《Under My Skin》酷到骨子里问世了。这张专辑呢，在全球范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说风格和第一张比起来显得稍微灰暗了一些，但还是在很多国家的这个销量排行榜上拿到了冠军的位置。那么同时呢，这张专辑也证明了艾薇儿的创作能力，很多歌呢都是他根据自己的实在的经历创作的。那么之后的第三张专辑，艾薇儿又变了，专辑叫做《美丽的坏东西》The Beast Damn Thing， 其中呢大部分歌曲都是朗朗上口，很多人说，哎，艾薇儿好像感觉变流行了。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呢，只不过是自己长大而已。专辑当中呢，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Girlfriend》女朋友，这可是当年红遍全球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那随着这首歌在全球范围大热，艾薇儿呢还以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葡萄牙、德语、日语和普通话重新录了这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中文版本的《Girlfriend》。虽然是这个中文版本哈，但是呢其实只是副歌部分改成了中文，大文歌词还是原版没有动，毕竟呢想让一个歌手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么多的新的中文的语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中文说的怎么样吧。 这是艾薇儿的中文版本的 Girlfriend， 怎么样，他的中文说的如何呢？梅菜扣肉配白饭，他也说对艾薇儿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黑眼线小领带短裙配马丁靴的状态。其实呢，用音乐风格我们是很难定义艾薇儿的哈。当年他的第三张专辑因为是流行风格，所以说在全球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唱片公司呢希望在后续的作品当中复制这个成绩，但是呢艾薇儿却想在第四张专辑《再见摇篮曲》当中描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表达。那比起之前的专辑呢，这张的风格会更圆润、更深沉、更有深度，大概呢和艾薇儿经历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系。那据他描述呢，这张专辑是关于如何经历困难的经历，不管是结束关系、失去工作，还是只是想念一个人，那以至于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多次被公司延误，因为公司觉得风格呢不够流行。但是呢艾薇儿还是依然强硬的做派，表示自己的音乐就要听自己的。再见摇篮曲，来自艾薇儿。这是艾薇儿第四张个人专辑《再见摇篮曲》的同名主打歌。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三个月之后呢，艾薇儿立刻投入到了第五张专辑《艾薇儿·拉维尼》同名专辑的录制当中。2013年的这张专辑正式和大家见面，回归流行风格的艾薇儿呢，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引起了轰动。但是呢，就在这一年，突如其来的疾病给这个酷酷的姑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2013年的12月他被诊断患上了莱姆病，长达5个月没法下床。那么这种病呢，是一种因为蚊虫叮咬引起的疾病，当初呢症状类似于感冒，但其实呢比感冒严重的多，因为呢极难确诊。艾薇儿的治疗呢一度被严重的耽搁，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快挂了。 这也是他后来长时间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并且不停地拖延第六张专辑发行时间的根本原因。继续来听歌，来自艾薇儿，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他在12月全新公布的歌曲，也是专辑浮出水面的第二主打歌。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Cause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I'm so tired of circular motions They leave me dizzy and confused My heart Oh no Your revolving door I get stuck spinning and spinning and spinning Oh, until I collapse on the floor But every time that you touch me I forget what we're fighting about Oh, you come and you leave shame on me for believing Can't get you off of my lips You're dangerous Wanna take me like a thief Oh, and I should let this go I try, but why won't you leave me alone? Tell me it's over If it's really over Cause it don't feel like it's over Whenever you're closing the door No So tell me it's over 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来自艾薇儿。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31号诵读点亮新年特别直播在晚上10点开始，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那将有机会呢获得幸运奖品和以下的精美礼品。第一个就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第二就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艾薇儿因为疾病推迟了自己的后面专辑发行的时间，那真的是因为这样的疾病问题，她呢也被网友调侃成为了拖砖女王。这就是调侃她不停地拖延新专辑发行，因为早在2015年的时候她就每一年会给大家画饼说啊这个新专辑已经在录啦，不要着急。但直到去年呢才开始进入混音的阶段。不过呢调侃归调侃吧，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最大的幸事还是听到艾薇儿成功战胜了病魔，而且呢在他患病休养的这段时间里，他并不是完全脱离歌坛。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他参与制作了很多歌曲，最著名就是那首 Fly。 在歌中呢他真诚地唱道，我们的身体有无限的光芒，不久你就会找到它，然后呢就会到你在天空翱翔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呢还是慈善歌曲，是献给2015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么歌曲的全部收益呢都捐给了特奥会，用来帮助儿童、残障青年、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所以说呢艾薇儿其实也并没有闲着，一起来分享这首 Fly。